此外发展独生子女家庭保障计划，推广计划生育家庭综合保险，探索对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保障及无子女家庭保障的新模式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可静静地躺在沙滩，孩子们喧嚷在互相追赶，戴着眼罩般胡歌船长，多熟悉的景象。那时候我们都那么傻，相信着幼稚的童话，但那种单纯的想法是多么的无价。时间的浪花在脚底冲刷，就像那年的暑假，你用指尖摸着沙，一笔一画把未来都写下。瞬间的浪花放肆像披萨，我们许下的愿望有实现吗？脚底冲刷，找不回那年暑假，我用树枝播着沙，一笔一画把过去都写下，只想保留着那一个炎夏，不要给我像披萨，让我还有那么一点纯真童话，小时候的愿望都没长大。贝壳静静地躺在沙滩，夕阳催促着孩子们回家。 没有脚步声，我却听见永恒。未来如此陌生，为幸福而孤单，

界真的多烦，谁让我们哭泣，又给我们惊喜，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。总是要说再见，相聚又分离，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。 我的心， 终于寻得知己疼。

北京这首歌的视频，然后反反复复地听了这首歌，在揣测着歌词的情绪还有一些内涵的故事。我想很多朋友会有很多80年代的种种情景浮现在眼前吧。而当时费玉清的发型恰好是当年流行的叫做三姐式的发型，那个时候应该是男女青年通用的这个发型吧。继续来听蔡依林《完美》。完美是收录在蔡依林发行的第8张国语专辑《舞娘》当中，同时呢，这也是力士品牌广告的主题曲。继续来听一首很唯美的歌曲，李健《风吹麦浪》。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，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收获的味道，吹向我脸庞，想起你轻柔的话语，

对流，谢谢一路有你陪着我，伴我共度过，谢谢一路有你陪着我，伴我共度过。 吴宗宪，谢谢有你一路陪着我。当时呢是在收音机里面听到了这首歌曲，但是也很匪夷所思啊，这是吴宗宪的作品。后来就慢慢的明白了，再轻率的人也会有柔软深情的一面，至少在这首歌里面是这样。还记得那个时候很喜欢那个 DJ 的嗓音，很有质感的声音，在深夜的时候很能让当时的年轻人为他陶醉。希望这个时候这样的音乐哪怕不能让你陶醉，但是也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再听到的时候会想起彤彤所说的这些话吧。希望冬天让你温暖，在夏天的时候也能够给你吹来凉爽的风。来听到温岚的这一首夏天的风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。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七月的风懒懒的，连云都变热热的，不久后天慢慢的，一阵雨后雨下过，夜夜夜夜气温爬升的无法再忍受，锁起闭上的双眼，让想象任意